磨坊啊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光，编曲赵学义、韩宝丽，表演者王哲，乐队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、陈倩、韩旭，请您欣赏。 Yeah. 哥眉毛，表哥呀，承蒙天年我感情万端，我乃是孤身漂泊一弱女，任凭那命运的安排在天顶间，几年来我何曾一日忘怀表妹，回首吧 催人泪，这歌声悲愤难听恨绵绵，他二人海誓山盟依然在，咫尺天涯破镜难圆，这就是伤心哀怨拆爱痛。 感谢大家送来热情鼓励的掌声，继续为您带来一段二泉映月的片段。 河南坠子，宝玉哭黛玉，演唱者张凯，乐队伴奏王瑞英、张桂云、陈倩。

亲们啊，见你站眼当饭餐，鲜美的灵柩在堂中

笼中是儿你当作是爹，你休想待是你安心的养病吧，妹妹你年轻正在放牛，我劝你保重保重多保重，你是有了好歹了不成，表兄我一心母儿你又是你这孩子是难愿怕是门，家宝女口女口来大起是个自卷自查的风中，这就是宝玉谈起顶天平舍不准他 来，请大家欣赏京韵大鼓《遣晴雯》，演唱者王丽，乐队伴奏戴玉民、刘小凯、陈倩。 Cheers. 当敢不听俺思量园中的侍女们张狂得很呐，一个个眉高心大，人意不行，我何不在太太的跟前向他们暗算，把剑背剪草除根，我的气才平。婆子说园中女孩们哪个有体统啊，这叫道李小姐自跪相受了高风，唯有那二爷房中的晴雯女与他与那小姐的丫鬟也大不同，每日里就是打扮一个狐媚样，穿帐着一张巧嘴，搬弄事情，香袋儿时常在他的胸前挂，粉扑味中招老在手中轻，桃红柳绿妆成戏子，傅粉食指自嚼是崔莺莺，调豆丁公子中招，书也不念，蒋二爷隐作青黄意不明，若不要输一个错疯子，将他撵失去了大家的体统，是又如上。最要紧太太的大事是儿孙中下长头，王子的荣华 何不换来太太认认 才撒谎把您那蒙，夫人点头微含笑，他是忙还清本人分明。小丫鬟答应了一声，出房去他不如一哄，那小园子不多一时，把晴雯唤到，来到了夫人跟前把人迎。家人见夫妇丫鬟在了旁里，这晴雯连忙上前问安宁。夫人举目留神看，哎，正是他。上次骂人在园中，只见他双颊微红，春衫惨淡，朱唇把脸粉面金平，乌云翻散，星眸乍醒，体态娇柔，弱不禁风，站在城。临风里真有那落魄的精神，仙子的美容，王夫人闹去天胸是微微的冷笑，说好一个捧心的仙。 西去偏赶着老爷家中进房中，无奈何只得他抽身要他的那委屈犯 越想越伤感，泪珠儿点点滴滴不住的亲，睡卧在房中只等死，恨不能无常已到富有名。一连几日断茶饭，他把那饮食气非要轻生。这公子只当家人是真有了病，走出走进的不安宁。医生请过无期书，乃请问药儿足不入喉中。公子发慌直落泪，也摸不着家人心内主和情。这一日正在床前来几串，忽听到外面喊连声，公子急忙迎出去，原来是夫人大怒动无名。唤袭人快叫亲门给我早些走，把他即刻给我赶出一屋。我跟前只存宝玉这条后，指望他将来学好把人成，受不住弄一个腰子在这里搅，无法无天的大可不成。快叫他跟随他的哥嫂去，一不愿从今以后定安宁。王夫人一声吩咐如山倒，倒骂那宝玉亲完的回合经。这一回夫人前亲闻，家人遭不幸。下一回宝玉探亲闻，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 路难挡。